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，汉纪六十，孝献皇帝癸。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，魏王操军居巢，孙权保如虚。二月，操进攻之。初，右护军蒋钦屯宣城，吴胡令徐盛收亲屯吏，表斩之。集权在如虚，亲与吕蒙持诸军节度。亲每称徐盛之善，权问之，亲曰：“盛忠而勤强，有胆略器用，好万人都也。今大事未定，臣当助国求财，岂敢携私恨以避贤乎？”权善之。三月，操引军还，留伏波将军夏侯惇、都督曹仁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。权令都尉徐祥诣操请降，操报使修好，示众结婚。权留平鲁将军周泰都如虚，朱然、徐盛等皆在所部，以太寒门不服。权会诸将，大为酣乐，命太解衣。权手自指其疮痕，问以所起。太折既悉战斗处以对，必使复服。权把其臂留涕曰：“又平卿为孤兄弟，战如雄虎，不惜屈命，披疮数十，肤如刻画，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，委卿以兵马之重乎？”作罢，助驾，使太以兵马道从，鸣鼓角，作鼓吹而出。于是盛等乃服。夏四月，召魏王操设天子旌旗，出入称景帝。六月，魏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。冬十月，命魏王操免十右二流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设五十副车。魏以武官中郎将丕为太子。初，魏王操娶丁夫人，无子，妾刘氏生子昂，卞氏生四子，丕、张、直、雄。王使丁夫人母养昂，昂死于壤，丁夫人哭泣无节，操怒而出之，以卞氏为继室。直性机警，多异能，才早敏善，操爱之。操欲以女弃丁仪，丕以一木秒见止之，仪尤是怨丕，与弟黄门侍郎义及丞相主簿杨修，硕称临淄侯直之才，劝操立以为嗣，修彪之子也。操以韩密访于外，尚书崔琰、陆板达曰：“春秋之义，立子以长，加武官将仁孝聪明，宜成正统。”琰以死守之。直琰之兄女婿也。尚书仆射毛介曰：“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，父宗灭国，废立大事，非所宜闻。”东曹院邢勇曰：“以庶代宗，先世之戒也，愿殿下深察之。”批使人问太中大夫贾诩以自固之术，诩曰：“愿将军恢崇德度，恭肃事之业，朝夕孜孜，不为子道，如此而已。” 披从之，身自砥砺。他日操秉人问许，许默然不对。操曰：“与轻言而不答，何也？”许曰：“主有所思，故不及对耳。”操曰：“何思？”许曰：“此原本出刘景升父子也。”操大笑。操常出征，披直并送路策，直称述功德，发言有章，左右瞩目，操亦悦焉。披怅然自失，即因无志而语曰：“王当行，刘替可也。”即此披涕泣而拜。操及左右闲虚息，于是皆以直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。直既任性而行，不自雕饰，武官将欲之以术，矫情自恃，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，故遂定为太子。左右常欲贺卞夫人曰：“将军拜太子，天下莫不喜，夫人当清府藏以赏赐。”夫人曰：“王自以披年大，故用为嗣，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，亦何谓当重赐位乎？”常欲还，俱以御操。操悦曰：“怒不变容，喜不失节，故最为难。”太子抱一郎心皮颈而言曰：“新君知我喜否？”皮以告其女献婴。献婴叹曰：“太子待君主宗庙社稷者也，待君不可以不欺，主国不可以不惧。一欺而惧，而反以为喜，何以能久？为其不昌乎？”久之，临淄侯直乘车行驰道中，开司马门出，操大怒，公车令作死，由是众诸侯苛尽，而直宠日衰。直妻易秀，操登台见之，以为致命，还家赐死。法正水刘备曰：“曹操一举而降张鲁，定汉中，不因此事以图巴蜀，而留夏侯渊、张合屯守，身据北环，此非其志不待而力不足也，必将内有幽逼故耳。今策渊合才略，不胜国之将帅，举众王讨，必可克之。克之之日，广农击鼓，官信四系，上可以倾覆寇敌，尊讲王室，中可以蚕食庸粮，广拓净土，下可以固守要害，为持久之计。此盖天以与我，实不可失也。”备善其策，乃率诸将进兵汉中，遣张飞、马超、吴兰等屯下汴。魏王操遣都护将军曹洪拒之。鲁肃卒，孙权以从事中郎彭城严峻代肃，都兵万人镇路口，众人皆为俊喜。俊故此以朴素书生，不嫌军事，发言恳策，至于流涕。权乃以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兼汉昌太守以待之，众家严峻能以时让。 定威校尉吴郡陆逊言于孙权曰：“方今克敌宁乱，非众不济，而山寇旧恶，依祖深地，夫复心未平，难以远图，可大步武，取其精锐。”权从之，以为帐下右部都。会丹阳贼帅费建作乱，山动山越，权命逊讨战，破之，遂步武东三郡，强者为兵，累者捕户，得精卒数万人，素恶荡除，所过肃清，还屯芜湖。会稽太守淳于氏表逊枉取民人，酬饶所在。逊后一都，言赐称是佳丽。权曰：“是白君而君见之，何也？”逊对曰：“是亦欲养民，是以白逊。若逊复毁事以乱圣听，不可长也。”权曰：“此诚长者之事，故人不能为耳。”魏王操使丞相长史王弼点兵都许中事，时关羽强盛，京兆金衣赌汉作江夷，乃与少府耿纪司职为晃、太医令吉本、本子邈、邈弟穆等谋杀弼，挟天子以攻魏，乃引关羽为援。23年春正月，吉邈等率其党千余人夜攻王弼，烧其门，射弼中箭。帐下都伏弼奔南城，会天明，邈等众溃。弼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共讨斩之。3月，有星背于东方。曹洪将击吴兰，张飞屯固山，声言欲断后军，众议狐疑。冀都尉曹休曰：“贼时断道者，当伏兵前行，今乃新张声势，此其不能明矣。以及其未及，促击兰，兰破，非自走矣。”洪从之，进击破兰，斩之。3月，张飞马超走。休，魏王族子也。夏4月，代郡上古乌桓、吴臣低等反。先是，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虔为丞相李曹院。操美虔至代之功。虔曰：“虔于百姓虽宽，于诸胡为郡，今计者必以虔为治过严而世家宽惠，彼素骄自，过宽必迟，计迟将赦之以法，此怨叛所由生也。以事料之，待必复叛。”于是草深悔，还前之诉。后数十日，三单于反问果至。操以其子鄢陵侯张行小骑将军，使讨之。张少善射御，屡立过人。操戒张曰：“居家为父子，受事为君臣，动以王法从事，而其戒之。”刘备屯阳平关，夏侯渊、张合、徐晃等与之相聚。备遣其将陈氏等掘马鸣阁道，徐晃击破之。张合屯广时，备攻之不能克，即书发益州兵。诸葛亮以问从事，见为杨洪。洪曰：“汉中 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，若无汉中，则无蜀矣。此家门之祸，发兵何宜？使法正从备北行。亮于是表弘领蜀郡太守，众事皆办，遂使吉真。初，建为太守李严，避弘为公曹。严未去建为，而弘以为蜀郡。弘举门下书左何知有才策，弘尚在蜀郡，而知以为广汉太守。是以西土贤服诸葛亮，能尽十人之器用也。秋七月，魏王操自将击刘备，九月至长安。曹彰击代郡乌桓，身自搏战，凯众数箭，意气毅力，乘胜逐北，至桑前之北，大破之，斩首获生以千数。时鲜卑大人柯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，见张力战，所向皆破，乃请服。北方西平，南阳吏民苦徭役。冬十月，渊守将侯音反。南阳太守东李衮与公曹英于并窜得出，因遣骑追之，非使交流，于以身避衮，匹七疮而死。因骑执衮以归，时征南将军曹仁屯樊以镇荆州。魏王操命人还讨殷，公曹宗子卿说殷曰：“足下顺民心，举大事，远近莫不望风。然执郡将，逆而无益，何不遣之？”殷从之。子卿引叶余成从太守收余民为殷，会曹仁军制，共攻之。二十四年春正月，曹仁屠渊，斩侯殷，复屯樊。初，夏侯渊战虽硕胜，魏王操常戒之曰：“为将当有怯弱时，不可但恃勇也。将当以勇为本，行之以智计，但之任勇，亦匹夫敌耳。”即渊与刘备相聚余年，备自阳平南渡沔水，沅山稍前，营于定军山。渊引兵征之，法正曰：“可击矣。”备使陶鲁将军黄忠乘高鼓噪攻之，渊军大败，斩渊及益州刺史赵荣。张合引兵还阳平，是时新师元帅军中扰扰，不知所为。督军杜袭与渊司马太原郭淮收敛散卒，号令诸军曰：“张将军国家名将，刘备所惮，今日事急，非张将军不能安也。”遂全以推何为君主。何出，乐兵暗阵，诸将皆受何节度，众心乃定。明日，备欲渡汉水来攻，诸将以众寡不敌，欲依水为阵以拒之。郭淮曰：“此势弱而不足挫敌，非算也。不如远水为阵，引而制之，半计而后击之，备可破也。”既阵备疑不渡，怀遂坚守，事无还心。以状闻于魏王操，操善之。遣使贾和杰复以怀为司马。二月壬子会，日有食之。 三月，魏王操自长安出斜谷，军遮腰以临汉中。刘备曰：“曹公虽来，无能为也，我必有汉川矣。”乃敛众据险，终不交锋。操运米北山下，黄忠引兵欲取之，过期不还。义军将军赵云将数十骑出营视之，直操扬兵大出，云促与相遇，遂前突其阵，且斗且却。魏兵散而复合，追至营下，云入营，更大开门，掩其息鼓。魏兵疑云有伏，隐去。云擂鼓震天，唯以劲弩于后射魏兵。魏兵惊骇，自相柔剑，躲汉水中，死者甚众。被明旦自来，至云营，视昨战处，曰：“子龙一身都为胆也。”操与备相守激越，为军事多亡。夏五月，操西引出汉中诸军还长安，刘备遂有汉中。操恐刘备北取武都堤以逼关中，问雍州刺史张济，济曰：“可劝使北出旧谷以避贼，前至者后其重赏，则先者之利，后必慕之。”操从之，使济之武都，徙堤五万余落，出居扶风天水界。武威严峻，张掖河滦，酒泉黄华，西平屈延等各据其郡，自号将军，更相攻击。郡前使送母及子以魏王操为质以求助。操问张济，济曰：“郡等外假国威，内生傲备，既定士卒，后即反耳。今方士定属，且以两存而斗之，由卞庄子之刺虎，坐收其弊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遂于栾遂杀郡，武威王密又杀栾。刘备遣宜都太守扶风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，杀房陵太守蒯齐，又遣杨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，统达军，与达会攻上庸。上庸太守申丹举郡降，被加丹征北将军，领上庸太守，以丹弟仪为建信将军、西城太守。秋七月，刘备自称汉中王，设坛场于沔阳，陈兵列众，群臣陪位，独奏器，乃拜受喜寿豫王官。因意拜章，上还所甲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，立子善为王太子，拔衙门将军益阳魏延为镇远将军，领汉中太守，以镇汉川。被还至成都，以许靖为太傅，法正为尚书令，关羽为前将军，张飞为右将军，马超为左将军，黄忠为后将军，于皆进位有疵。遣益州前部司马建为废师，即授关羽印绶。羽闻黄忠位于己病，怒曰：“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，不肯受拜。”师谓羽曰：“夫立王业者，所用非一， 系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，而陈韩亡命后至。论其班列，韩最居上，未闻萧曹以此为怨。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重汉升，然一之轻重，宁当与君侯齐乎？且王与君侯辟由一体，同修等期，祸福共之。余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，爵禄之多少为义也。仆一介之使，贤命之人，君侯不受拜，如是便还。但相为惜此举动，恐有后悔耳。与大感动，具即受拜。诏以魏王操夫人卞氏为王后。孙权攻合肥，使诸州兵戍淮南。扬州刺史温辉为兖州刺史裴虔曰：“此间虽有贼，然不足忧。今水老方生，而子孝玄君无有远备，关羽萧华，正恐征南有变耳。已而关羽国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，将军傅士仁守公安，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。仁使左将军于禁、立义将军庞德等屯樊北。八月，大淋雨，汉水溢，平地数丈，于禁等七军皆没。晋与诸将登高避水，羽乘大船就攻之，晋等穷破，遂降。庞德在堤上披甲持弓，箭不虚发，自平淡力战，至日过中，羽弓一急，使尽短兵接，得战易怒，气欲壮，而水尽盛，力士尽降，得乘小船欲还人营，水盛船覆，使弓矢，独抱船覆水中，为羽所得，利而不贵。羽谓曰：“卿兄在汉中，我欲以卿为将，不早降何谓？”德骂羽曰：“庶子何谓降也？魏王带甲百万，威震天下，汝刘备拥才耳，岂能敌耶？我宁为国家鬼，不为贼将也。”与杀之。魏王操闻之，曰：“吾知于禁三十年，何意临危处难，反不及庞德耶？”封德二子为列侯。与急攻樊城，城得水往往崩坏，众皆凶惧。或谓曹仁曰：“今日之危，非力所知，可及羽为渭河，乘轻船夜走。”汝南太守满宠曰：“山水速急，济其不久。文羽遣别将已在夹下，自许以南百姓扰扰，羽所以不敢遂进者，恐吴军击其后耳。今若遁去，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，君宜待之。”人曰：“善。”乃乘白马与军人盟誓，同心固守。城中人马才数千人，城不没者数百，与城船临城，立为数重，外内断绝。与又遣别将为将军吕长于襄阳，荆州刺史胡修、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。初，沛国魏讽有获仲才，轻动邺都。魏相国钟繇必以为西曹愿， 荥阳任览，与冯友善。同郡郑茂太之子也，每谓览曰：“讽奸雄，终必为乱。”九月，讽前节徒党，与长乐卫尉陈一谋袭业，未及期，依据而告之。太子批诸讽，连坐死者数千人，钟繇作免官。初，丞相主簿杨修与丁仪兄弟谋立曹植为卫司，武官将批换之，以车载费禄纳朝歌长吴质与之谋。修以白魏王操，操未及推验，批据告至，至曰：“无害也。”明日复以禄再捐以入，修复白之，推验无人，操犹是疑焉。其后只以骄纵见书，而直故连坠修不止，修亦不敢自觉。每当就职，律事有缺，篡夺操役，欲作答教十余条，斥门下，教出随所问答之。于是教材出，答已入，操怪其节，推问使谢。操亦以修袁术之声恶之，乃发修前后漏泄言教，交官诸侯，收杀之。魏王操以杜袭为刘府长史，驻关中。关中营帅许攸永不屈不归附，而有蔓延，操大怒，先欲伐之。群臣多见，以招怀忧，共讨强敌。操横刀于膝，作色不听。袭入欲见，操逆谓之曰：“吾计已定，请勿复言。”袭曰：“若殿下计是耶？臣方助殿下成之。若殿下计非也，虽成以改之。殿下逆臣令勿言，何待下之不谄乎？”操曰：“许攸慢无，如何可治？”袭曰：“殿下为许攸何如人也？”操曰：“凡人也。”袭曰：“夫为贤之贤，为圣之圣，凡人安能知非凡人也？方今豺狼当路，而狐狸是先，人将为殿下避强攻弱，进不为勇，退不为人。臣闻千军之怒，不为西蜀发击，万弹之众，不以庭壮起因，仅区区之许攸，何足以劳神武哉？”操曰：“善。”遂后抚攸，攸即归服。冬十月，魏王操至洛阳，陆浑民、孙郎等作乱，杀县主簿，南赴关羽，与寿郎印起兵，还为寇贼。自许以南，往往遥应羽，与威震华夏。魏王操亦袭许都以避其锐。丞相军司马司马懿、西曹属蒋济言于操曰：“于禁等为水所没，非战功之师，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。刘备、孙权外亲内疏，关羽得志，权必不愿也。可遣人劝权聂其后，许割江南以封权，则凡为自解。”操从之。初，鲁肃常劝孙权以曹操尚存，以且抚及关羽，与之同仇，不可失也。 及吕蒙代宿屯路口，以为与宿枭雄有兼并之心，且居国上流，其事难久，密言于权曰：今令征虏守南郡，潘璋驻白帝，蒋钦将游兵万人巡江上下应敌所在，蒙为国家前据襄阳，如此何忧于操，何赖于羽？且与君臣今其诈力所在反复，不可以负心待也。今与所以未变东向者，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。今不于强壮时图之，一旦将扑，欲复臣力，岂可得也？权曰：今欲先取徐州，然后取羽，何如？对曰：今操远在河北，府及幽蓟，未暇东顾，余土守兵，文不足言，往自可克。然地势路通，小蓟所逞，至尊今日取徐州，操后旬必来争，虽以七八万人守之，犹当怀忧，不如取羽，全据长江，形势一张，亦为守也。权善之。群常为其子求婚于羽，羽骂其使不许婚，权由是怒。及羽攻樊，吕蒙上书曰：羽讨樊而多留备兵，必恐蒙图其后顾也。蒙常有病，岂分示众还建业，以治疾为名。羽闻之，必撤备兵，进赴襄阳。大军扶将昼夜驰上，袭其空虚，则南郡可下，而羽可擒也。遂称病笃。权乃陆袭赵蒙还，因羽图计。蒙下至芜湖，定威校尉陆逊谓蒙曰：关羽接境，如何远下？后不当可忧也。蒙曰：诚如来言，然我病笃。逊曰：与今其骁气凌厉于人，时有大功，亦交志意，但务北进，未贤于我。又相闻病，必亦无备，仅出其不意，自可擒之。下见至尊，以好为计。蒙曰：羽素勇猛，既难为敌，且已据荆州，恩信大行，今时有功，胆识亦盛，未易图也。蒙至都，权问谁可代卿者，蒙对曰：陆逊一思深长，才堪负重，观其规律，终可大任，而未有远名，非于所计，无复事过也。若用之，当令外自掏引，内查行变，然后可克。权乃赵逊，拜偏将军，又不都，以待蒙。逊至路口，为书于羽，称其功美，身自谦抑，为尽忠自托之意。羽亦大安，无复所嫌，少撤兵以复樊。逊具起形状，陈其可擒之要。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，粮食乏绝，善取全相关米。权闻之，遂发兵袭羽。权欲令征虏将军孙角与吕蒙为左右部大都。蒙曰：若至尊以征虏能，宜用之；以蒙能，宜用蒙。昔周瑜城濮为左右部都，都兵攻江陵，是虽绝于羽， 普自是九将，且俱是都，遂共不睦，击败国事，此目前之戒也。权务谢蒙曰：“以卿为大都，命缴为后继可也。”魏王操指出汉中也，使平寇将军徐晃屯渊以助曹仁。及于禁献末，晃前至杨陵碑，关羽遣兵屯兖城。晃计道：“轨道作都堑，势欲截其后。”与兵稍屯走，晃得兖城，连营稍前。操使赵衍以一郎参曹仁军事，与徐晃拒前，于救兵未到。晃所都不足解围，而诸将呼责晃促救人。衍谓诸将曰：“今贼为宿固，水老犹胜，我徒足单少，而人隔绝，不得同力。此举是所以避内外耳。当今不若前军逼围，潜谍通人，使之外救，以利将士。即北军不过十日，尚足坚守，然后表里俱发，破贼必矣。如有缓救之路，余为诸军当之。”诸将皆喜。晃营据宇为三丈所，作地道及建飞书与人，消息朔通。孙权为监与魏王操，请以逃与自效，即起不漏，令于有备。操问群臣，群臣闲言一密之。董昭曰：“军事尚权，其余何宜？以应权以密而内录之。宇文权上若还自护，为则速解，便获其利，可使两贼相对挟持，坐待其弊。密而不录，使权得志，非计之上。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，计量不具，倘有他意，为难不小，录之为便。且与为人强梁，自是二城守固，必不速退。”操曰：“善。”即斥徐晃以权书射着韦礼，给予屯中。韦礼闻之，志气百倍，余果犹豫不能去。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，群下皆畏，王不及行，仅败矣。侍中桓阶独曰：“大王以人等为，足以料世事否也？”曰：“能。”大王恐二人一利耶？曰：“不然。”然则何谓自往？曰：“吾恐鲁众多，而徐晃等是不便耳。”皆曰：“今人等处重围之中，而守死无二者，常以大王远为之事也。伏居万死之地，必有死争之心，内怀死争，外有强救，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，何忧于败而欲自往？”操善其言，乃驻军摩碑，前后遣殷蜀诸盖等凡十二营一晃。关羽围头有屯，又别屯四种。晃乃扬声当攻围头屯，而密攻四种。欲坏，自将部骑五千出战，晃击之，退走。羽围嵌鹿角石虫，晃追羽，羽聚入围中，破之。复方胡修皆死，羽遂撤围退。然舟船犹据沔水，襄阳隔绝不通。吕蒙至浔阳，仅伏其精兵勾鹿中， 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，昼夜兼行。于所至江边屯后，尽收复之。是故与不闻之。糜芳士人素皆贤与轻己，与之出军，方人供给军资，不惜相及，语言还当治之。方人贤惧，于是蒙令故伎都尉于藩为书说人，为臣成败，人得书即降。藩谓蒙曰：“此绝兵也，当将人行，留兵备城。”遂将人至南郡，糜芳城守，蒙以人视之，方遂开门出降。蒙入江陵，视于禁之囚，得关羽及将士家属，皆抚慰之，约令军中不得干利人家有所求取。蒙麾下士与蒙同郡人，取民家一粒以付关凯。关凯虽公，蒙犹以为犯军令，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，遂垂涕斩之。于是军中振立，道不拾遗。蒙旦暮使亲近存续其老，问所不足，疾病者给医药，饥寒者赐衣粮，与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全治。关羽闻南郡破，即走南还。曹仁会诸将议，贤曰：“今因与危惧，可追秦也。”赵衍曰：“权邀与联兵之难，欲掩至其后，故与还救，恐我乘其两皮，故顺辞求效。诚信因变，以观利钝耳。今予以孤迸，更宜存之以为权害。若深入追北，权则改于于彼，将生患于我矣。王必以此为深虑。”人乃解言。魏王操闻于走，恐诸将追之，果即斥人如言所策。关羽硕使人与吕蒙相闻，蒙哲后遇其使，周游城中，家家质问，或手书示信，与人还，思乡参训，贤知家门无恙，见待过于平时，故与立事无斗心。会全至江陵，荆州将吏悉皆归附，独至中从事武陵潘瑞称疾不见，全遣人以床就家于治之。瑞拂面着床席不起，泣涕交横，哀哽不能自生。权呼其字与语，未欲肯测，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。瑞起下地拜谢，即以为至忠，荆州军士一以咨之。武陵部从事樊纣诱导朱仪，徒以武陵赴汉中王备。外白差都督万人王讨之，全不听，特召问瑞。瑞答：“以五千兵往，足以擒纣。”全曰：“卿何以轻之？”瑞曰：“纣是南阳旧姓，颇能弄唇吻，而实无才略。臣所以知之者，纣昔常为周人设传，必至日中，时不可得，而时于自起，此亦诸如观一节之宴也。”权大笑，即遣锐将五千人往，果斩平之。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，封禅陵侯，赐钱一亿，黄金五百斤。 以陆逊领宜都太守。11月，汉中王被所置宜都太守樊友伪郡走，诸城长吏及蛮夷军长皆降于逊。逊请金银铜印以假绶出付，及蜀将詹彦等及子规大姓拥兵者皆破降之，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，全以逊为右护军、镇西将军，进封楼侯，屯夷陵，守峡口。关羽自知孤穷，乃西保麦城，孙权使诱之，于伟降，立番齐为相人于城上，因遁走，兵皆解散，才十余计。权先使朱然、潘璋断其径路。12月，张司马马忠、霍宇及其子平与张襄斩之，遂定荆州。初，偏将军吴郡全宗上书臣关羽可取之计，权恐事泄，寝而不答，即以秦语，权置酒公安，故谓从曰：“君前臣此，孤虽不相答，今日之节，亦亦君之功也。”于是封从杨华亭侯。权复以刘璋为益州牧，助子规，为己张族。吕蒙未及受封而即发，权迎至于所管之侧，所以治护者万方，时有家珍，权为之惨凄。朔欲见其颜色，又恐劳动，常穿壁沾之，见小能下食，则喜顾左右，不然则多责，夜不能寐。病中抽，未下赦令，群臣必贺，已而敬足，年42。权哀痛殊甚，未至首冢300家。权后与陆逊论周瑜、鲁肃及盟曰：“公瑾雄烈，胆略坚人，遂破孟德，开拓荆州，渺烟寡愁。子敬因公瑾智达于孤，孤与燕语，便及大略帝王之业，此一快也。”后孟德因获刘琮之事，张延方率数十万众水部俱下，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，无事先对，至张子布、秦文表俱言以遣使修习迎之，子敬即薄言不可，劝故急呼公瑾，赴任以重，逆而击之，此二快也。后虽劝吴借玄德地，视其一短，不足以损其二长也。周公不求备于一人，故故望其短而贵其长，常以比方邓禹也。子明少时，孤谓不辞惧意，果敢有胆而已。及身长大，学问开异，筹略奇志，可以赐于公瑾，但言意应发，不及之耳。图取关羽，胜于子敬。子敬答孤书云：“帝王之起，皆有驱除，与不足计。此子敬内不能办，外为大言耳。孤亦恕之，不苟则也。”然其坐军屯营，不施令行禁止，部界无废赋，路无时宜，其法亦美矣。孙权与于禁乘马并行，于藩喝进曰：“汝降鲁， 何敢与吴郡骑马守乎？抗边欲激进，权呵止之。孙权之称藩也，魏王操召张辽等诸军西还旧樊，未至而为解。徐晃振旅还摩碑，操迎晃七里，置酒大会。王举酒谓晃曰：“权凡襄阳将军之功也。”以后赐还阶，以为尚书。操嫌荆州残民及其屯田在汉川者，皆欲徙之。司马懿曰：“荆楚清脆易动，关羽心破，诸为恶者藏窜观望，喜其善者既伤其意，将令去者不敢复还。”操曰：“是也。”事后诸王者西还出。魏王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，假节领荆州牧，封南昌侯。权遣校尉梁玉入贡，又遣朱光等归，上书称臣于操，称说天命。操以权书示外曰：“是而与巨无浊炉火上耶？”侍中陈群等皆曰：“汉作以终，非是今日。殿下功德巍巍，群生助望，故孙权再远称臣，此天人之应，意气其生。殿下一正大位，复何宜哉？”操曰：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。”陈光曰：“教化国家之急务也，而俗力慢之；风俗天下之大事也，而庸君忽之。夫为明智君子，深至常虑，然后知其为义之大而收功之远也。光武遭汉中衰，群雄靡废，奋起布衣，少挥前序，征伐四方，日不暇己，乃能敦上经术，宾言儒雅，开广学校，修明礼乐，武功既成，文德亦洽，既以孝明孝章，绝追先志，临庸拜老，恒经问道，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，贤选用精明性修之人，虎贲卫士皆习孝经，匈奴子弟亦由太学，是以教立于上，俗成于下，其忠厚清修之事，岂为取重于近身，以见目于众庶？于彼污秽之人，岂为不容于朝廷，以见弃于乡里？自三代既亡，风化之美，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。即孝和以降，贵戚善权，必幸用事，赏罚无章，贿赂公行，咸鱼混淆，是非颠倒，可谓乱矣。然有绵绵不至于亡者，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、杨震、李固、杜桥、陈蕃、李英之徒面引廷政，用公义以服其威；下则有布衣之士芙蓉、郭泰、范滂、许绍之流，立私论以救其败。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，至有触冒斧钺将扑于前，而忠义奋发既起于后，随种旧路，视死如归。夫岂特庶子之贤哉？亦光武名章之遗化也。当世之时，苟有明君坐而镇之， 则汉室之作犹未可量也。不幸成灵仪颓敝之余，众以还灵之昏虐，保养兼回，过于骨肉，舔灭忠良，甚于寇仇，即多事之愤，蓄四海之怒。于是何进、赵荣、董卓诚信，袁绍之徒从而构难，遂使圣于波月宗庙丘墟，王室荡妇，征民涂炭，大命陨绝，不可复救。然周郡拥兵专地者，虽互相吞噬，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，以魏武之暴力强抗，加有大功于天下，其恤无君之心久矣，乃至莫身不敢废汉而自立，岂其志之不欲哉？犹为名义而自义也。由是观之，教化安可慢，风俗安可乎哉？